冰岛呢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10万平方公里只有30万的人口，相当于每平方公里只有3个人。而我们国家这个数字大概是冰岛的50倍，相比较而言，是不是冰岛太宽敞了一些呢？如果说我们对32万这个人口数量没有概念的话呢，那么可以告诉大家，这跟北京天通苑的一个社区常住人口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人少到一个人可以掰成2半用的国家组成的足球队，却可以跟很多其他大牌球星同场竞技，而且呢，相比较而言，只能算是一个业余的球队。冰岛国内没有自己的联赛，国家队里面啊，很多人都是有其他职业的，比如说助理教练哈格尔里姆松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曾经是冰岛的著名球星，退役后呢成为了一名教练，而他所在的村子只有2名牙医，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啊，冰岛的守门员哈尔多松也是一名电影监制和导演，擅长制作广告和拍摄 MV 等各类视频。据说啊，为了可以继续踢球，他还办了停薪留职。虽然说冰岛的人口基数少，但是冰岛队在欧洲杯赛场的后援团却一点都不逊色。据报道，冰岛有大概4万的球迷前往法国现场助阵，也就是说超过了全国1/10的人口都去了法国欧洲杯的现场，是不是特别震撼？除了足球，关于冰岛的神话还有很多。冰岛是欧洲最西部的国家，位于北大西洋的中部，北边呢紧贴着北极圈。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的夏季黑夜只有3个小时，6月的太阳在午夜落下，凌晨3点就会再次升起，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完日落再看日出。而且冰岛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没有麦当劳。听说啊，是由于当年财政危机，麦当劳被迫关闭，然后呢就再也没有回来。而且冰岛也没有星巴克，但是有一家肯德基，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如果有去到冰岛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冰岛的社会福利挺好的，而且贫富差距很小，很少有犯罪事件的发生，被联合国评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和人之间相互信任，很多辣妈去店里面买咖啡啊，会把装着婴儿的婴儿车放到店门口。因为冰岛的犯罪率很低，所以呢，冰岛的警察通常也是无所事事，晒晒太阳、逗逗猫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听完了是不是满满的羡慕嫉妒恨呢？而且啊，冰岛也是一个一年四季都适合的旅行目的地，夏天去冰岛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冰岛来这个国家只能坐飞机或者坐船，所以呢，如果你说好不容易到了冰岛，却发现这里没有火车和地铁，公共的交通工具又很单调，不是巴士就是出租车，然后在雷克雅维克的市区出租车又很贵，巴士的价格也不便宜，晚上的话呢会更贵。如果说价格不重要，那么风大雨大天气又冷，还冷兮兮的站在公交站里等个20-30分钟，那是不是更要命呢？所以如果来到冰岛，尤其是夏天来，建议大家自己租车自驾，要不然呢就老老实实的跟团。冬天的冰岛啊，不建议自驾，因为冬天的话呢路况不是很好，如果没有特别必要的话，不要盲目的自驾。除了南岸之外啊，冰岛经常会因为暴风雪或者是冰冻导致封路，甚至是完全封路，还有一些很危险的路段只有夏天才会开放。如果不习惯在冰雪天气开车，也冬天来到冰岛旅游最好就不要租车了。当然在冰岛租车，为了安全驾驶，很多车呀也会备有全年后行的轮胎，到了冬天呢也会配备冬季轮胎。所以如果你冬天想要自驾的话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要选择在南岸。夏天要到了，去冰岛推荐自驾。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说一说夏天的自驾行程该如何来安排呢？Shine.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I think I foun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冰岛。其实啊，一说到拜访冰岛，不得不提的呢，就是要去蓝湖泡一泡温泉了。在蓝湖泡温泉是拜访冰岛最陈词滥调的开始方式，但是也是打开冰岛最美丽的一扇窗。袅袅温暖，人沉浸在一片温柔的蓝色当中，抬头就可以看到天上流动的云，转头也可以瞧瞧四周的山，喝一杯斑斓清爽的蓝湖鸡尾酒。人们常常说宛如仙境，是的，宛如仙境，可是更幸福的是身处仙境之中。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冰岛虽然名字当中带着冰，但是这个国家要看冰要开车到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冰川只是这个国家远远的背景，而在身边却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火的存在。 火呢就是温泉，是火山，冰岛底下都是热流滚滚的，天然温泉全国就有800多处，水温大概都在75摄氏度左右。据说在冰岛87%的家庭都是用温泉来洗澡的。对于我们这种千里迢迢跑去泡温泉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惬意而又幸福的人生啊。说到温泉啊，冰岛最著名的温泉当属蓝湖温泉了。蓝湖的美并不仅仅在于蓝湖温泉本身，更让人忍不住叹息的是它如此的融入周围的环境。蓝湖温泉有人把它比喻成地球上的一滴热泪，让人感动。顾名思义，蓝湖，蓝色的湖，只是它的蓝蓝的有一点点暧昧，那一汪蓝色泛着淡淡的光，又好像银河上折射出来的幽蓝色，加上水面上的蒸汽袅袅，如同仙境一样美丽。一片冷峻的黑色岩石当中，衬托的蓝湖好像一个安静的迷梦，悠悠地飘在里面，蓝里透白，白色的湖底，蓝色的湖水不露痕迹的融合。泡在温泉里的人脸上都会带着一种无比惬意的满足表情，或许在这样的惊喜之后能期待另一种焕然一新的情形。蓝湖温泉里有很多超现代的更衣室、水疗中心、餐厅和酒吧，看起来非常的摩登，所有设施一应俱全。当然啦，这里离机场很近，不少的人呢都是趁着转机的那几个小时从机场一路过来泡一下温泉，事前准备不一定齐全，不过一点都不用担心，这里可以满足一切泡温泉所需要的。蓝湖的形成非常的特别，人们在新建发电厂的时候把海水注入到周边的低洼火山岩石，却把岩层表面的矿物质给溶解了。水中呢含有许多的化学和矿晶结晶，这些结晶已经被冰岛医学家证明可以舒缓精神压力，具有某些疗效，因此当地人也把蓝湖当作天然的美容院。泉水当中随处可以看到悬挂的木桶，桶里面满满的是工作人员特地挖出来的白色硅泥，专供泡温泉的客人来使用。大家可以随意的舀出一些抹在脸上或者是身上，有美容的功效，据说非常的神奇。或许蓝湖最美好的时刻就是雪花飘落时，一边享受着温泉水滑洗凝脂，一边感受着冰雪击碎温泉雾气的清灵，抬头望望雪的味道，转身看看远处的冰山，一声叹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 Of course I'd win, of course.

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冰岛，刚刚呢说完了蓝湖温泉。其实冰岛最令人迷恋的就是亿万年的冰川雪原。冰岛是除了南极和格陵兰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冰川，也是第四季冰盖的中心。瓦特纳冰川、朗格冰川以及霍夫斯冰川，在冰岛最神奇的就是，无论你走到哪儿，无论多温暖的天气，只要你抬起头，就能看到远处神圣洁白的冰雪奇缘。冰岛上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瀑布也是会让你大开眼界。而且呢，更有趣的是，几乎每个农户都有一条属于自己家庭的专属瀑布。是的，你没有听错，是每一家。而且呢，由于这里人很少，三户农民就可以称作一个村儿，也比较尴尬。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适合自驾的瀑布。首先来到教会山瀑布。教会山呢，位于冰岛西部的斯奈山半岛的北岸。斯奈山半岛上的小镇旁边有一个大明星，就是形状独特的教会山。因为正面看上去好像草帽一样，也被很多国内的朋友亲切地称为草帽山。教会山公路的对面不远处有一个小而迷人的瀑布，名字就叫做教会山瀑布。瀑布的景色好像画一样，跟教会山前后呼应，水流在青山的映衬下会显得格外的清澈，而且在仲夏时分，极昼的阳光照耀会显得更加的璀璨动人，所以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摄影师的最爱。冬天的时候，教会山瀑布前会结满冰，景色非常的超现实。这儿呢，还是非常火爆拍摄极光的佳地。山瀑布呢，在斯奈山半岛的54号公路沿线。去斯奈山半岛的旅行团一般都会选择这一个亮点。当然，如果你选择自驾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斯奈山半岛的明珠——教会山瀑布。斯瓦纳瀑布又被称作魔鬼瀑布，位于冰岛南岸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内部的斯卡夫塔山自然保护区。斯瓦蒂的意思呢是黑色，瀑布的水流是白色的，和周围黑色的六角形玄武岩柱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瀑布底部呢布满了从柱群上剥落下来的石块。斯瓦蒂瀑布是众多冰岛瀑布当中风格最鲜明的一个，它的独特形态激发了冰岛人的无穷想象，很多冰岛的建筑的设计灵感都可以追溯到这个瀑布当中，比如雷克雅维克的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的外形，以及冰岛国家剧院的天花板，还有雕塑家理查德·塞拉的作品《里程碑》。自驾前往斯瓦蒂瀑布需要驱车前往斯卡夫塔山自然保护区的停车场，从停车场呢跟随园内的路标，徒步就可以前往瀑布了。 往返呢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在冬天的时候，沿途的小路上会有很多的冰雪，需要比较有经验的徒步者来带路，建议在路面不好走的时候不要贸然前往。如果是夏天的话呢，相对来讲路况情况会好一些。由于斯卡夫塔山自然保护区离首都距离比较远，不可能一天前往，所以呢，如果要自驾的话，一定要设置2日游比较合适。自驾瀑布之旅的话，不能错过的就是黄金瀑布。黄金瀑布恐怕是冰岛最有名的瀑布了，在非深冬季节，也就是夏天、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你是可以走到离瀑布比较近的地方。迎面而来的呢是瀑布震起的阵阵水雾，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过瘾。基本上所有来冰岛的旅行团都不会错过这一个瀑布，如果自驾的话呢更不能错过了，毕竟黄金圈的名字就得名于它。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冰岛自驾大百科，在冰岛租车需要多少钱？去哪儿租车？小型汽车从每天5000冰岛克朗到20000冰岛克朗不等，约合美元35到145美元。多功能越野车从每天7500冰岛克朗到45000冰岛克朗不等。一般来说，租车时间越长，优惠也就越多，而且夏天租车价格翻倍，所以建议要来玩的一定要尽早预定，因为到了旅游旺季的夏季，有时候很难租到，特别是想要自动挡的朋友。冰岛当地有很多家的租车公司，机场出来就有几家那种国际连锁的，比如说 Europcar、Sist 等这几个租车公司的柜台，不过价格比较高，自动挡的车呢也不多，还是推荐先网络预定，毕竟这个年代在网络上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也能更好的来做比较。这里呢推荐一家冰岛比较大的旅行网，叫做 Get to Iceland。他们的网站上呢，基本上都是本地租车公司的车，大大小小都会有，车型也是应有尽有，还有专门选择自动挡的车。关键是他们还提供中文的网站和客服，用起来相当的方便。 车型怎么选？该买哪种汽车保险？ 关于车型的选择，基本上来冰岛租车不是普通小型车就是四驱吉普车 SUV， 如果经费充足的话可以选择豪华车，当然很棒啦。主要说的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费来选择车型，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能买全险一定要买全险，而且呢比起分开来买，买全险合并买的话是有一定折扣的，非常的推荐。如果贪便宜只买 CDW 的话呢，一般的自付额都在2000欧或者是2500欧。如果真的因为碰撞出了事情，不管车损伤到什么样子，都要自己掏这个把自付额掏出来，剩下来的才要保险理赔。如果你觉得发生碰撞的几率比较小，想图便宜只买这个基本的 CDW 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碰到沙尘暴天气 或者碎石路面的话，就要等着哭了。众所周知，冰岛的天气变化无常，这可不是说出来吓人的，而是经验之谈。所以全险一般包括超级碰撞险、防沙险以及防蚀险。每家租车公司的全险套餐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基本如此。另外呢，还有盗窃险。冰岛的犯罪率很低，只要你把车该锁好的时候锁好，把车窗关好，不用购买盗窃险。最后呢，还是那句话，有全险一定要买全险。 自驾大百科，冰岛油价。 冰岛油价约每公升200冰岛克朗，有些时候呢，油价会根据国际油价产生波动。在2014年夏天，油价曾经飙升到每公升250冰岛克朗。 在冰岛泊车。 冰岛大部分的停车地点都是免费的，不过呢，如果你需要把车停在雷克雅维克或者阿库雷里市中心的话，可能就要收费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有智能停车收费表的话，那么一定要付钱才能泊车。如果是在乡村地带，路面没有画边缘线的话，在路边停车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一定要保证不要挡了其他车辆的道哟。 在冰岛租车需要多少钱？去哪儿租车？ 在冰岛租车呢，是有一定年龄限制的，租小轿车需年满20岁，租自驱车或者小巴士需年满23岁。租车的时候呢，需要出示有效的驾照，证明你有一定的驾龄。 冰岛自驾允许游客乘本国驾照在冰岛租车或者驾车。从法律上来讲，拿中国的驾照在冰岛租车驾车是合法的。不过呢，不同的车行在租车的时的规定是略有不同，有些车行要求一定要有英文公证，有些车行则没有那么苛刻，直接使用中国驾照就可以租到车。 在冰岛可以开多快？ 冰岛市内的标准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泥土路呢是80公里每小时，其他的路面呢是90公里每小时。你可能不会看到有警察叔叔在路上执勤，不过一定要小心，到处都会有测速照相机的哟。 放弃。 才能让时间倒流，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 不停歌颂，不愿放松，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落空，我必须要 会继续， 我知道你